执子手白手环，君即是天涯。素手问黄庭旧笔还，尘世浮华。爱恨最后两相怨，皆随他。看过南柯一梦的沧桑和变化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南墙窗户塌。看过红尘过客的不安和狡猾，偏偏你还为我煮着一壶好茶。走过人山人海的四季和悬崖，洗去一身卑鄙的手段和铅华。走过人情的冷暖寒冬和炎夏，写下苍苍白露霜，所谓依然是你啊。偏偏你还为我煮着一壶好茶，走过人山人海。